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9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再来关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关注高速公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收费站到北上京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黄岗桥到吉祥寺桥，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京藏高速杜家坎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我国首家自主知识产权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获批。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交警开展夜查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天津六里台桥即将拆除，如何出行，今天将带您提前了解。 河北邯郸今起单双号限行，公交免费。 国际电讯，奥密克戎来袭，美国加强针接种速度破纪录。 舒尔茨当选德国总理。 文体方面的消息，中国男兵确认奥运资格，助力中国冰球巨大发展。 2021第三届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开幕。 新书选播特别节目129人物故事，今天为您播出第三篇清华巾帼。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批准腾盛华创医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韦单抗注射液以及罗米斯韦单抗注射液注册申请，这是我国首家获批的自主知识产权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进行应急审评审批，批准上述两个药品联合用于治疗轻型和普通型且伴有进展为重型高风险因素的成人和青少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其中青少年指12到17岁适应症人群为附条件批准。 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北京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为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有以下情况人员请主动报备。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的人员包括12月5号以来途经广西桂林市七星区，12月4号以来途经福建泉州市安溪县，12月3号以来途经广西南宁市经开区，12月1号以来途经浙江绍兴市上虞区，12月1号以来途经浙江杭州市萧山区，11月30号以来途经上海市杨浦区，11月29号以来途经广东广州市白云区，11月26号以来途经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厢房区、道里区。 11月26号以来，途经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松北区。11月24号以来，途经河北石家庄鹿泉区。11月24号以来，途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区。11月2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11月22号以来，途经浙江杭州市西湖区。11月22号以来，途经浙江宁波市镇海区。11月21号以来，途经江苏徐州市铜山区、泉山区。11月17号以来，途经上海市黄浦区、青浦区、松江区。11月15号以来，途经上海市浦东新区。11月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10月18号以来，途经云南德宏州。请接到外省市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上述人员请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记者昨天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目前疫情形势日益严峻复杂，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反弹，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次更新近期区域排查管控范围，涉及到的相关人员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相关人员请主动报备，新增具有12月1号以来浙江省绍兴市除上虞区、11月22号以来浙江省宁波市除镇海区旅居史的来返天津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实施抵达天津后14天医学观察。 新增具有12月1号以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11月22号以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旅居史的来津及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实施离开暴露地后14天居家隔离，同住人员共同隔离，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实施集中隔离，隔离管理周期结束时未满抵近14天者，实施抵近后14天医学观察。 浙江宁波市镇海区防控办昨天晚上发布了紧急提醒，因疫情防控需要，要求从11月25号以来曾在镇海区交川街道港道路88号艾灸馆及生命阳光大健康管理养护中心和12月2号以来曾在交川街道东信路社区风景九园三期社区活动中心棋牌室活动者，尽快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告。 昨晚，浙江省宁波市报告新增本土感染者5例，其中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5例感染者中，2例在集中隔离点发现，3例在封控区内的居家管控中发现。截至12月8号19时，宁波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9例，无症状感染者7例，其中多位阳性感染者均去过生命阳光大健康管理养护中心和风景九园三期社区活动中心棋牌室。 昨天下午5点，浙江召开第82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自12月5号以来，截至昨天下午3点，浙江省宁波、绍兴和杭州三地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41例，包括确诊病例12例，无症状感染者13例，初筛阳性16例。其中，宁波、镇海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初筛阳性5例。绍兴、上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初筛阳性11例。杭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综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结果综合分析，本次绍兴、上虞、杭州、萧山两地的疫情与近期的省外疫情相关联，属于同一传播链。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经专家咨询组综合评估研判，哈尔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今天零点起，将南岗区宣德街26-1号至宣德街30号与卢家街90号至90-18号四单元门市半合围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说到接种疫苗，一些老年人本身就有顾虑，再加上孩子们工作忙，自己去卫生院接种可能也不太方便。 那针对这种情况，天津和平区小白楼街道通过社区志愿者、儿女士的陪伴、家庭医生入户等方式服务老年人接种打疫苗。一起来听天津方面发来的报道。 早上八点多，王奶奶就来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准备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家里人都打了，都打就剩我了，连最小的都打了。前两天吧，给孩子说我还是打去吧。 想来打疫苗，可王奶奶的儿子最近挺忙，奶奶八十多岁了，自己去打疫苗不方便，社区志愿者就陪着奶奶过来了。 居委会的那就那小王特别热情，跟我陪着你去，你放心吧。 现在有头晕呐、头疼啊、胸闷憋气吗？都没有是吧？哈，嗯，给你看一下血压啊。 去， 哎，来这边请啊。 有点紧张。 多大年龄？ 81。 81，这血压控制就这水平挺好的。 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顾虑的可能更多是生活方面的情况，打完针身体上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像80岁以上老年人，担忧是基础病比较多，然后我们入户宣传， 打完了，什么感觉都没有，还挺好的。社区志愿者一会儿他们还得等着陪在这儿，完了他们再陪我送回家去。他这服务到家了，都服务到好了。 这个老年人通过了解知情以后，很多都自动到这个接种点进行接种。目前的话，身体不太好，然后需要这个陪护的老年人，我们志愿者就是全程陪护。 针对一些有基础病的老年接种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家庭医生一对一服务，提前入户，帮老人们检查身体。 家医团队都跟老年人进行签约，了解一下病人的状况，老年人的心理。 对于辖区有这种疫苗接种需求，那么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我们组建了入户的接种队，进行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我们中心开设了老年人的接种通道，包括这个老年人接种日，那么为老年人呢提供了一下绿色通道，方便他们来进行疫苗接种。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新闻发布会，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委、市水务局、市园林绿化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十四五”期间，北京将加密重点功能区轨道交通线网，预计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约300公里。到2025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预计达到1600公里。同时，将继续实施绿色出行碳普惠行动，通过碳交易平台激励公众绿色出行意愿。到2025年，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力争提升到76.5%。 运输结构将继续优化，积极推进货物运输公转铁。通过提升大宗建材物资的绿色运输规模，提升商品车、钢材及生产性煤炭绿色运输比重，提升快递电商的绿色运输规模，加强公路超限超载治理和惩处力度，持续提升全市货物到发绿色运输的比例。 北京丰台火车站开通运营日益临近，车站北侧的丰管路是区域路网的重要交通要道。7号，丰台区2021年交通疏堵及综合治理工程全部竣工，打通10余处交通堵点，其中包括大幅提高丰管路的通行能力。 治理中，丰台区城管委不仅修缮了破损路面，还完善了沿线交通工程。目前，丰管路道路标准段实现了两上两下双向四车道，道路东口进行了路口渠化，东向西进口设置了4条车道，西向东的出口设置了3条车道。在部分有条件的公交车站增设了公交港湾，减小了公交车进出车站对社会车辆的干扰。治理还完善了慢行系统，并在违停严重的路段增设了抓拍设备，增加非现场执法力度。 此外，天坛医院西侧的繁阳路通过加宽路口改造桥梁打通路段的长梗阻，太子峪路和长兴路交叉口进行拓宽渠化，增加一条右转车道，解决了右转车道压占非机动车道问题。 五环路内环小月苑出口改造为双向两车道，并新设了信号灯、监控等设施，缓解了小月苑地区的出行压力。 同时对云港路、建国路、新华街等学校、医院周边十余条道路的交通标志标线及附属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在地铁周边实化非机动车停车位，规划非机动车停放。 昨天晚上九点，北京交管部门组织开展全市集中夜查统一行动，出动警力1400余人，设立岗位210处，重点围绕餐饮娱乐场所、城乡结合部周边、主要联络线和主要交通节点等重点区域，突出对酒后、涉牌等严重违法的严查严处。 交管部门系统梳理分析了往年冬季事故特点，重点加强对一般城市道路、四级公路早晚两个事故高发时段以及重点车种的管控查处力度，部署各属地交通支大队采取全市集中、分区启动、错日错时的查处酒后驾驶的弹性勤务模式，充分发挥执法小分队和多警种联合执法优势，采取早查和夜查相结合等方式，持续加大对酒驾违法的查处力度，多措并举，持续保持对酒后的违法严查严管的零容忍打击态势。同时，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对酒后驾车的整治力度，最大限度营造严管氛围，为群众交通出行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交通方面的消息。最近，因为地铁六里台站施工的需要，施工单位将对六里台桥进行拆除。施工期间，鞍山西道和渭津路交口处局部道路会进行调整。这个施工路段具体是哪个位置？道路的导行又有什么调整？记者采访了施工方和交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南开区六里台桥，在渭津南路与鞍山西道的这个交口。从地铁方面得到的信息呢，说近期呢将对这个六里台桥进行一个拆除。 因为这个桥呢，它是处在8号线的六里台站到那个西康路站的盾构区间，盾构机过的时候，正好和这个桥的桥墩子有重合部分，这个桥需要拆除重建，就是把它那个重建的时候把这个桥墩子的位置挪开，预计大概是本月内开始施工。 咱这个六里台桥这个路口啊，在没有拆除之前呢，一共是5条的导向车道，咱们现在呢相当于减少了一条车道，一个早高峰和晚高峰啊，一个时段性的一种拥堵。在这里呢，希望呢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规避一下这种拥堵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去这个中医一附院，还有这个是总医院这就诊的朋友，一定要就是提前出来。 同时呢，也提醒您，在这个地铁这个施工期间呢，也就是说桥体拆除这个期间呢，您提前关注这个是交通信息，然后提前做好规划。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廊坊市。光明道是河北廊坊市城区南部的东西中轴线。由于京沪铁路、京沪高铁45度斜穿主城区，将市区一分为二，导致通行不便。2019年9月，廊坊市重点城建项目、重点民生工程由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光明道上跨铁路立交桥项目正式开工。 项目分主桥和引桥两个标段，全长 2.056 千米。沿线有的光明道依次跨越银河路、解放桥、廊坊车站、新华路，终点接于建设路路口，预计今年年底前全线贯通，到时候将有效地缓解区域交通压力，方便市民出行，有利于打造以京沪高铁廊坊站为核心的商贸圈。 昨天，河北邯郸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发布关于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通知。今天起，寒节假日，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8点，在市主城区和各县市区城区执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限行期间，公交车免费乘坐，解除时间另行通知。 根据河北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预测，邯郸市高湿、静稳、逆温等不利气象条件增多，受污染传输和本地复合影响，将出现2到3次轻度至重度污染过程，短时出现重度污染。为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邯郸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决定，在市主城区和各县市区城区执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限行期间公交车将免费乘坐。 我们再来看一下社会民生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北京市教委召开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工作部署会。从明年起，北京市646所学校的33万多名初中生将可以享受在线辅导服务。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老师，是这样，我有一道关于血液循环的题不太明白，想让您帮我看一下。 好，你把问题传上来吧。 演示中，学生可以通过在线辅导网络平台和老师进行对话，拍照上传问题，老师可以通过手写笔画出重点，上传图片等学习资料。除了实时在线辅导外，学生还可以在问答中心提问，学习老师上传的微课资料等。项目具体实施方，北京市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于胜全表示， 新的一个阶段越来越强教师跟学生的交流互动的一些服务，这些服务要超越全辅导的这种形态，而是要更多的学生的创新的个性化问题解决的一种发展。 在线辅导计划是在北京中考改革的背景下孕育而生，在部分郊区学校小学科师资能力不足的背景下推出的服务平台，五年来累计有7万名初中生接受辅导，明年起将覆盖全市初中。在线辅导时间将严格按照双减规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9点进行，不含节假日和寒暑假。在线辅导的师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之前18到20文件普通教师也可以参与，但这次我们为了提高质量，要求是中级职称，特别是配合双减的文件，因为本身课后的服务教师已经是跨班级在答疑。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推动了教师交流轮岗在学区内和本区内的分配。其实在线辅导这种相当于教育资源的第三次跨校跨区的分配了，所以说呢，我们对教师的质量又有了新的要求。 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线辅导并非线上补课，将更多的服务于学生个性化学习，鼓励学生自愿参与。 学生是自愿上的，就是在自己校内的教育教学中以及课后服务里面满足不了的这些需求，他可以到线上去答疑服务。平台也会基于对学生的测评呢，给他去推荐老师。培训之后呢，他们可以先上线进行一次尝试，可以根据自己的问题和老师的学科专长去选择老师。 北京市政协带着职工新生上两会热线昨天下午开通，市政协工会界20多位委员今明两天值守北京职工服务中心12351热线，认真倾听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普遍性问题将形成提案，提交到即将召开的政协全会，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你好，我是市政协委员徐淑兰。 徐淑兰委员已经连续10年参加热线接听活动，她态度热情，耐心倾听市民心声，并且仔细记录下来市民的诉求。 我们所有的企业职工进来的时候，要让他知道签劳动合同。从建筑业工人来讲，对于他们的法律服务，我觉得还要送到跟前儿。 像徐淑兰一样，8号下午接听电话的委员，都是多年来一直坚持参加热线接听活动的。统计显示，今年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涉及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来京务工人员维权等方面。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副主席潘建新说， 通过我们接听电话来拓展我们的提案的线索，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归纳总结整理，把它上升成这个提案，提交在会上讨论。 每当本市两会前，市总工会12351职工热线就成为了市民反映意见和政协委员了解百姓心声的重要渠道之一。去年的热线活动结束后，市民普遍反映的诉求就形成了政协提案，为首都改革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市政协社法委工会界别负责人史立国说， 去年的热线活动结束以后，就形成了关于将职工医疗互助保障纳入北京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规划这个提案。那么关于后疫情时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案等3件这个集体提案，关于进一步提高生活必需品全产业链供应应急保障能力的提案等33件委员个人提案，有力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解决。 据了解，今年是市政协带着职工新生上两会热线开通的第16个年头，通过接听热线让委员与职工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也让委员建言资政更接地气，唱响了政协界别的好声音，凝聚了团结奋进的正能量。 近期，天津市人社局接到群众反映，社会上一些不良中介机构和不法人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收费落户的信息。为此，天津市人社局提醒，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引才落户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自行申请办理，切勿轻信中介推销，以免上当受骗。 天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方便人才办理落户手续，天津市人才引进落户实行全流程网上办理，申请人可通过天津公安 APP 或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引进人才落户系统申请落户。天津各区人社、教育、公安部门组成引才落户联审窗口，按照各自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信息和要件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的申请人获取准予迁入证明办理落户，审核未通过的申请人可以根据短信提示完善信息要件重新提出申请，也可向拟落户区联审窗口咨询。整个落户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所有中介机构宣传的收费代办均为欺诈信息。 目前，天津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教委等部门正在联合打击违法违规落户行为，查处违规工作人员，打击违法黑中介，清退违规落户人员。广大群众发现违规办理落户的线索，可以拨打110、12333以及天津各区海河英才引才落户联审窗口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昨天，在第24届京港洽谈会2021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发展专题活动上，北京金控集团首次发布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六大交易权益。 为了鼓励交易参与方进场，这六大交易权益包括上架产品有凭证、交易记录有留痕、数据需求有应对、进场交易有政策、交易模式更创新以及交易后续有保障。具体内容包括利用数据交易平台 IDEX 系统，联合北京数字经济中介服务体系，对用户上架的产品进行数字资产登记，并颁发数字资产凭证；通过区块链技术，对交易记录存证上链，实现对数据资产的记录和追踪，确保可追溯、防篡改等。目前，数交所已经完成了与政务资源网和金融公共数据专区的对接，持续推进公共数据、社会数据、科研数据、跨境数据等高效汇聚，为进场客户提供海量数据支持和寻源服务。 下一步，北京数交所将在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框架下，持续打破数据孤岛，促进数据共享，推进首都数据要素市场改革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北京样板。 再来关注冬奥，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河北张家口市以冬奥会筹办为契机，大力培育发展冰雪装备产业，推动冰雪产业全链条发展，打造冰雪经济新的增长点。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在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装备产业园内，天冰冰雪设备张家口有限公司一批新下线的设备正在调试中。据了解，意大利天冰公司是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够生产全自动化造雪系统的企业。最近八届冬奥会中，有六届都使用了这家企业的设备。他们也将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提供造雪设备和自动化系统。天冰冰雪设备张家口有限公司总经理皮埃尔·保罗·萨鲁索： 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冬奥崇礼赛区、延庆赛区和北京赛区的全部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目前设备已投入运行，为冬奥成功举办保驾护航。 除了引进国外领先企业，冰雪产业园本土企业发展势头同样强劲。张家口惊喜体育器材有限公司是河北省第一家专业生产滑雪运动相关器材的大规模工厂，企业每年生产滑雪板及雪橇150,000套以上，所生产的滑雪运动精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等地。张家口惊喜体育器材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郝立坤： 我们这一批滑雪板是出口美国的，大概有1000多套吧。下一步我们还有新的产品要研发和生产。 作为国家冰雪装备产业基地，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装备产业园已形成轻重装备结合、研发制造销售服务、运动体验会展全覆盖的冰雪运动装备全产业链布局。

但声明说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之处，还需要更多针对免疫系统脆弱的人群研究，例如老年人和患有癌症等慢性疾病的人群。 两家机构说，混打可以提供更丰富的疫苗接种选择，尤其是因某种原因无法接种某种疫苗时，能降低对疫苗推广的影响。路透社分析，这项研究目的之一是帮助欧盟成员国推进疫苗接种。据美联社报道，眼下欧洲大部分地区新冠感染率和住院率上升，美国和英国政府已批准接种加强针时选择不同疫苗。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舒尔茨8号在德国联邦议院全体会议投票中当选新一任德国总理，并于当天宣誓就职。舒尔茨晚些时候前往总理府与默克尔正式交接，在交接仪式上，默克尔向他表示祝贺，并祝愿舒尔茨和他的团队执政顺利。舒尔茨表示，当前新冠疫情严重，新政府需要迎接很多挑战，他已经做好准备。 舒尔茨在当天德国联邦议院的投票选举中获得395票，高于当选所需票数。随后，他前往位于柏林的总统府接受总统施泰因迈尔颁发的委任书，并在联邦议院宣誓就职。舒尔茨1958年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青年时期就加入社会党财政部长和副总理候选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7号举行视频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还就此前二人日内瓦会谈成果的执行情况、伊朗核问题、网络信息安全等话题进行了交流。此次俄美领导人会晤正值俄乌边境局势紧张之际，近期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展开多轮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俄美之间存在根本性、战略性矛盾，此次会晤难以改善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如果俄对乌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增加对乌克兰的国防援助，以加强其防御能力，并积极回应北约盟友可能提出的增兵请求。分析人士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美分歧巨大，难以协调。在此次会晤中，双方更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乌克兰局势会如何演绎依然不明。 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选民对2022年美国经济状况感到悲观，对民主党政府改善经济的能力信心不高。民主党目前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掌握微弱优势，而明年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华尔街日报》认为，这项民调结果向民主党释放了一系列危险信号。 调查显示，更多选民把通货膨胀等经济和财政议题视为头等大事，他们认为共和党能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而在应对新冠疫情、降低医疗支出和改善教育等领域，民主党的能力更被看好。大约 41% 的调查对象认可民主党籍总统拜登的执政表现， 57% 不认可。华尔街日报分析，这说明拜登的任职表现与民众期望有差距，现阶段对其他民主党人竞选的助攻作用有限。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北京时间昨天，国际冰球联合会确认，中国男子冰球队将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这样中国男子冰球队也将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这对于中国冰球队来说绝对有着历史意义。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国际冰球联合会官方表示，国际冰联理事会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讨论了中国男子冰球队的参赛资格问题，理事会确认支持2018年国际冰联理事会授予中国男子冰球队以东道主参加北京冬奥会资格这一决定。按说这个确认的消息早在2018年就已经明确，不过由于之后国际冰球联合会进行了换届，再加上中国男队的排名在第32位，所以关于资格的问题又在联合会内部形成了一定的讨论。资深的冰球评论员何欢说，这纯属于国际冰联内部的问题，本来就不应该影响到中国队的资格。 2018年的国际乒联全票通过的啊，所有会员都支持这件事儿的。但是呢，最近尤其就是今年啊，形成了一些资格认证的这个波折。当年是完全走流程合规的这么一个事项，你现在呢，突然间要想推翻或质疑那个决定，就是在国际乒联他们的组织程序里，这个本身就是特别不成立的一件事儿。在今年呢，国际乒联进行了一个改选，当初呢就是支持中国男子乒球打好冬奥会，那国际乒联的力量他们呢换届了。那么他们这个质疑呢，在竞技层面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其实之前的长野、都灵和平昌的冬奥会，日本、意大利、韩国队都并没有很高的世界排名，但都凭借着东道主获得了资格。 其实从冰球运动的特点来说，这项运动应该是非常适合中国人参与的，甚至可以打得很好。我们来听听资深冰球评论员何欢是怎么说的。 冰球运动适合中国人打，或者说东亚人打啊。体圈里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手眼协调啊，考验这种能力的比赛运动啊，中国人都擅长的。当然乒乓球、羽毛球是这些年发展特别好的，网球、高尔夫球全是手里提一个东西在打球，冰球十分典型，也是手里提一个东西打。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在北美，尤其是在北美啊，许多就是他不会像 NBA 呢要求多身高啊、多壮啊、多好身体素质，不是中国人这种身体条件就能打出不错的成绩啊。北美有很多啊中国血统的球员在这种最高水平的高校里打啊，在职业联赛里打，这些中国球员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哈。实际上可以说就是在世界高水平里亮相的啊，打球的、打冰球的啊，中国人无论男生还是女生，要比其他所有的项目都要这种跟足篮排比啊，比这些项目都要多。我个人觉得哈，可能经过几年不断的调整提升啊，然后国内有职业联赛、什么大学联赛慢慢进入正规化，中国冰球会起来啊。 为备战2022年女足亚洲杯，新帅水庆霞执掌的中国女足8号公布了最新一期的集训名单，唐佳丽、赵丽娜等名将重回国家队。水庆霞在上个月正式被任命为中国女足主教练，女足亚洲杯将是她任期内的一项大考。 本期34人队员的名单中，女超联赛冠亚军武汉队和江苏队分别有7人入选。对比东京奥运会的阵容，效力于英超托特纳姆热刺女足的唐佳丽、前国家队主力门将赵丽娜、苏超凯尔特人女足沈梦雨此次入选是一大看点。根据安排，中国女足本次集训将安排在2021年12月9号到2022年1月15号于上海东方绿洲体育训练基地进行。 昨天在中甲联赛第31轮的新一场比赛中，北理工0-2负于淄博蹴鞠，提前3轮进入到了保级附加赛。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在必须拿3分才能保有理论上直接保级希望的北理工，昨天面对淄博队最终0-2高负，和新疆队一起进入了保级附加赛。他们也将在中甲结束之后和中乙的第3、第4名继续争夺留在中甲的机会。昨天比赛的上半场，两支球队有威胁的进攻并不多，都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第5分钟，刘子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淄博1-0领先。第60分钟，吕品为淄博再入一球，而北理工本场比赛基本上没有创造出有威胁的机会，最终输掉了比赛。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说，球队确实在细节上和对手有着较大的差距。 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我们对手发挥得非常好，在细节方面处理得非常好，从这场比赛失利当中吧，要尽快走出来，然后迎接下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相比于前两场开局丢球，北理工也做了一定的部署，但下半场的开局球队做得并不好。 我们前一场有的开局做得不好，所以我今天跟队员们在强调，今天一定要注重这个两个开局。今天上半场总体来说还不错，然后下半场确实第一个失球还是这个下半场开局可能还是注意力不太集中，这种重复的错误还是尽量避免犯吧。 这样北理工已经没有了直接保级的希望，球队在附加赛之前还有3轮中甲的比赛。不过现在对于主教练于飞来说，最需要解决的就是伤停的问题。 出现了一些伤停，2天时间确实很短，然后希望能够所有人做好准备，把下一场比赛完成好吧。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欧冠联赛小组赛 B 组末轮比赛中，英超利物浦队客场以2-1战胜意甲 AC 米兰队，以全胜战绩晋级淘汰赛。此役过后，利物浦队迎来6连胜，成为首支在欧冠联赛小组赛中取得全胜战绩的英超俱乐部队。 同组的另一场比赛，西甲马德里竞技队客场以3-1战胜葡超波尔图队，携手红军晋级淘汰赛。A 组的一场比赛，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主场以4-1大胜比甲布鲁日队。比赛中，姆巴佩奉献2射1传，梅西梅开2度，这是梅西第35次在欧冠联赛中单场独中2元，仅低于38次的 C 罗。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以公益传播光影同行为主题的2021第三届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昨天以线上加方式开幕，多家全国性广告行业组织等发出规范明星代言、共塑文娱生态倡议书。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我们共同发出倡议。 开幕式上，多家全国性广告行业组织、北京市相关行业组织向全社会发出规范明星代言、共塑文娱生态倡议书。倡议书中提到，自觉抵制阴阳合同，坚持依法纳税，拒绝在任何虚假违法广告中进行代言，自觉抵制炫耀、攀比、腐化奢靡、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养和道德修养等。中国广告协会会长张国华表示， 我们这次出台这样一个艺人明星的代言规范，是净化广告市场，让艺人呢能更加严格的约束自己，社会上树立更好的导向。 开幕式上，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统筹协调优酷、爱奇艺、腾讯新媒体平台和北京优秀影视公司，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捐赠了130部党史题材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与北京市支援合作办公室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与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北京国际公益广告传播基地签约揭牌仪式。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何群波表示， 这个基地未来的任务是做好科研工作，相关的对外传播的课题是由这个基地来承担，另外就是进行一些适合对外传播的公益广告的创意策划和拍摄。 本届大会为期3天，除了开幕式以外，还举办主题论坛、大师盛宴、公益盛典、公益广告作品大赛等100多项活动。 教育部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收看天宫课堂第一课的提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今天下午3:40开始。杭州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全程现场直播，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收看。 授课活动将采取天地互动的方式进行，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分课堂。届时3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实时交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歌剧舞剧院制作的舞剧《28天》将于12月16号和17号在27剧场首演，以历史真实事件为蓝本，通过舞蹈语汇讲述1949年开国大典背后一群年轻人对于信仰和责任的坚持。 舞剧《28天》讲述了1949年金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一群年轻的舞美队员接到了任务，将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天安门城楼装饰一新，最终确定了8盏大红灯笼的设计方案，以及在设计过程中的细节故事。舞剧中包括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融入北京传统文化，观众可以在舞台上看到巨型灯笼从设计到制作的过程。 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推出的京剧《杨家将》将于元旦在中华剧院唱响。《杨家将》是京剧艺术大师杨宝森先生的经典代表作，其中诸多唱段已成为京剧老生唱腔的经典范本。 这一取材于北宋年间杨家将故事的京剧作品，主要讲述了北宋奸臣潘宏设计陷害杨家父子，杨彦昭回朝告御状，八贤王赵德芳和寇准夜审潘宏，将其绳之以法的过程。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新书选播特别节目129人物记，今天为您播出第三篇清华巾帼。 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负责人、劳动人事部顾问的黄威，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在嘉定高等小学教书，思想开明，曾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清静学堂，施行新式教育。然而黄威出生后不久，父亲不幸病逝，一家人生活艰辛。寒门之女黄威在家庭的影响下，养成了自立自强、勤奋好学、忧国忧民的优秀品格。少年时代的黄威目睹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迂腐，萌生了对旧制度的不满和反帝救国的思想。918事变后，黄威的民族意识更加强烈，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丧权辱国的行径。1932年，黄威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129运动爆发前夕，清华大学的生物馆、物理馆、化学馆灯火通明，这是校方准备把图书和贵重的仪器装箱南运。叮叮当当的钉钉子声音也敲在了清华学子们的心上。当时是黄威进入清华的第4个学年，作为应届毕业生，做好论文、毕业、找到好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但是面临国家危亡，黄威无法专心学业，不问国事。作为物理系学生会代表，黄威常常和同学们探讨抗日救国的问题。1935年11月18号，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会成立。在北平学联的组织下，震惊中外的129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12月9号，天刚拂晓，黄威与参加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的青年学生们冒着严寒，按预定计划行动起来。学生们带着连夜赶制的旗帜和标语，徒步向西直门进发。但是当局紧闭城门，阻挠学生进城，大部分人员便在西直门外城墙边召开群众大会，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同学们义愤填膺地表示，一定要用更大的示威行动来回答他们。12月14号，北平学联决定于16号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有了之前被关在城外的教训，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分别组织了先遣队提前进城，以便接应大队伍。黄威作为先遣队的一员，提前住进了正在协和医院学习的同学的宿舍。12月16号一早，黄威和学校的队伍会合，并担任了交通纠察队队员。爱国学生示威活动受到了反动军警更加残酷的镇压，很多人都受了伤。在此期间，黄威的表现勇敢顽强，被同学们称为克服困难的 推土机，轰轰烈烈的129和1216示威游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激起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热潮。而经历过这两次爱国学生运动的黄威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的，他希望自己能够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去奋斗。1936年10月8号，黄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当了助教，除了助教工作之外，他还组织各种为抗战服务的活动，组织了实用科学研究会，并负责无线电组，吸引了平常不太关心政治的理工科的同学参加。为了推动科学为抗战服务，清华实用科学研究会举办了一个展览会，目的是普及防毒、战地通信等知识。这次展览会在1937年4月25号正式开幕，这一天正是清华的校庆，来参加的人很多，也很受大家的欢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的形势越来越紧张。7月29号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此时的黄威一边在临大工作，一边在长沙市小学教员及中学女学生当中开展民族解放先锋工作，并在长沙发展了陈顺尧、高秉杰、张运之等几个党员。1938年1月，黄威奉党组织的指示离开了长沙去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秘密党员培训班，任支部委员，支部书记是陈柱天。在3个月的培训中，黄威与陈柱天志同道合，相知相恋，二人在1938年7月1号喜结连理，成为伉俪。但不幸的是，7月12号下午，日寇的飞机对武汉狂轰滥炸，陈柱天不幸遇难。国恨家仇并在一起，让黄威投身抗日战争的决心和信念更加强烈。他坚决要求去苏北加入新四军，上战场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将他安排去了延安。在路过西安时，被八办，也就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留下，出任西北民先队的妇女部长，并改名陈元，投入到了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